稍息，立正，站好站好，快站好。哎，小薇啊， 干嘛？ 我家狗狗怎么不听话呀？ 哎，这狗习惯爬着走，你非让它站，对不对？ 嗯，也对，毕竟是狗嘛，不能对它要求太高。 是啊。 那就随便遛它玩玩好了。 果然2007 VIE 又回到了这里，温柔的 RIP， 一些事情给你们听，认真听，如果没耐心听，现在就请立刻把播放器哒哒哒哒关闭。别说2007，就是3007，还是会有叉叉伴随我们这样一落好下去。作词作曲虽然是我的赖曲，但为此高歌一曲，是不是对他太过抬举？ 我只坐在键盘前，用心写自己原创歌曲，这是我的天赋和我的兴趣。谁在背后打一出一幕没人好戏？原来简单的音乐，却被利益纠结不干净。原来每个音符和纯粹的心，为何总逃不出来面对微笑的命运？ 我曾经问自己，是否有必要这么潇洒的欢喜？但有些人让我想到就恶心，我还是该拿出大哥哥的勇气。 我常常问自己，但貌岸然的人是否残存了心？如果是因为有心理的疾病，欢迎去安徽徐放名医为爱。先做人后做事的道理，难道你们不懂吗？发什么重要吗？是否对得住你老爸老妈？先做人后做事的道理，难道你们真的不懂吗？发什么重要吗？是否对得住你年迈的老爸老妈？ 且让南风过后，你又怎会明了？生命太过潦草，尝过一击就悲伤。消息真理假好，停止你的流摇，别再继续无聊，藏好你寂寞的圈套。 利益又是利益，妈妈给了你眼睛，你却都写被利益蒙蔽。看着疲惫日子，我都感到寒心，不知能否激起你们的零星孝心。本世纪迎来一个分贝的噪音，相信你是自掘坟墓，你还指点迷津。如果我们站出来就算是暴行，那盗卖作品虚报流量算不算恶行？ 太多的恶行谁也说不清，那所谓的分贝观众我们也管外的心绪。 我成就露出勾一把，在电视上拉卡拉，你当中国网民全是白痴啊。 我呼呼深呼吸，整理可非不安静，不不不见满命，那都没你人生低。面具思考沉默的脸和心被整个世界唾弃。 我曾经问自己，是否有必要这么潇洒的欢喜？但有些人让我想到就恶心，我还是该拿出大哥哥的勇气。 我常常问自己，道貌岸然的人是否残存了心？如果是因为有心理的疾病，欢迎去安徽徐放名医为爱。 寂寞的夜里，窗外下着雨，潮湿的空气，肮脏的雾里，像是你的心，为什么不行？我眼里充满无限黑暗和光明，不是针对你，真的不是你，你认真听听发拍的重音，真不想看清画面一放你，会微笑一笑也许就能略过去。江南风过后，你又怎会明了？生命太过潦草，尝过一击就悲伤，消息真